罐包装，对、 嗯，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顿饭这一罐足足够了。 对，嗯、这就十八罐了。 对，这就十八罐了。 但是还没有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嗯、我们特意又加赠了一倍， 没错。 那么也就是说，150克一罐的红烧下拌带鱼呢，一共是主品加赠品30罐了。 对、 啊， 然后香辣的是主品加赠品6大罐。 对， 所以呢，直接36大罐，每一罐都是150克，带给大家。市面上的价格要达到700多块钱了， 嗯、 但是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299元， 299不到300块钱哈。36大罐，150克一罐的红烧下拌带鱼也好，香辣下拌带鱼也好，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嗯、没错，但是 性价比特别高。 但是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只在我们R&D做年终回馈才会有的，过了这档节目呢就没有这样的组合了。 嗯嗯、那就赶快拨打电话吧，我们的热线订购电话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 嗯、 另外呢，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尤其到年底的时候啊， 嗯、 请客送礼啊，家里聚会啊，都非常的多。你说你做个大鱼吧，你还得这个挑食材，然后回来还得收拾，然后还得做，做不好的话呢，还浪费了， 对， 糟践了这个 钱也浪费了，2-3个小时时间也浪费了， 嗯、 家人也不喜欢吃。对， 刚才呢，我打开了一罐以后，像这么大罐的，我估计啊，2-3大罐搁在一个盘子里边，就是一大罐的红烧带鱼或者是香辣带鱼， 对，就是一盘 大菜，就像自己做的一样、啊。 对对对，如果说家里来人了，不太会做饭，手艺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像周老师说，打开个2-3罐、 嗯， 就是一道大菜啊。 对啊， 如果说懒得做饭的话，家里有米饭吧，有面条吧，轻轻一盖，海鲜面也好，海鲜饭也好，而且咱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那种炖菜， 嗯，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带鱼来炖一个豆腐， 对， 把这个小嫩豆腐啊放到锅里轻轻的煮一下，再把带，因为带鱼咱们都调好味儿了，不用再放盐呀、油啊、酱醋这些的，直接把带鱼放进去之后，轻轻的一焖，出锅之后带鱼炖豆腐特别鲜。 对对对，嗯、说着我口水都下来了哈。 是， 另外的，比如说大家出游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嗯、或者说带几罐呢到你的办公室啊，下午你饿了的话呢，打开一罐， 嗯， 就点什么东西。就是一顿非常美味的下午餐。 哎、 如果你出去玩的话呢、 嗯、 比如说原来经常什么面包啊、香肠啊、 嗯、 无外乎就这么几大样、 啊。 这个您打开，因为它非常方便，它是那种易 拉 罐 的 那样的啊。打开以后然后您吃。真的特别香，我估计很多人跟您同行的人一致好评的。 哎，对，但是周老师，你知道吗？很多人之前也吃过带鱼罐头，不太敢买了，跟我说：“哎呦，买回去之后那个大煮刺儿啊，就一开罐就看见刺儿了，没看见肉。” 嗯， 然后呢，小碎渣子、小碎泥儿、 嗯，或者油乎乎的 啊，对，油乎乎的，然后还有那种豆瓣啊、豆豉的添加特别多。 嗯、 但是咱们阿尔蒂的带鱼没有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掐头去尾中间大段，然后呢，一根煮刺儿都炖到软烂，你哪怕直接吃煮刺儿都是。是直接可以碾碎的，而且鱼肉很整装，特别的紧实， 嗯、 又鲜又香又不会腥，所以孩子啊，长个儿的补补钙，咱们多吃点。女士朋友怕胖的，因为带鱼高蛋白低脂肪嘛，咱们也可以来吃点。 嗯、 尤其中老年朋友想吃点小时候的味道， 嗯、 吃点老味儿的带鱼，就这一口。 对、嗯，那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呢、 嗯、 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一大罐， 嗯、 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30罐。 嗯。 另外呢，还有香辣味的下饭带鱼150克一罐，一共是足品加赠品的话呢是6大罐，这加起来就是36罐、 嗯、 市场价呢要7-800、 嗯、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嗯、299您就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嗯、 其实R&D这个品牌的罐头呢一直是我们北广平台罐头类的食品的销售爆款哈、 嗯、 所以我们也是特意给北方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大家特别喜欢的带鱼罐头、 哎、 而且是下饭带鱼罐头，有红烧味的，有香辣味的。 没错，其实咱算一下299块钱36大罐的话，一罐也就背到8块钱。 对呀、啊、对、啊、 真的说实话，现在8块钱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一碗炸酱面了、 嗯、 但是却能吃到咱们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关键是还是来自于渤海湾的深海的带鱼、 嗯、 为大家做到正是我们在这个冬天需要补身体的时候需要的一些营养。 对 带鱼身体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

自己做的， 对，就像你现炸现做出来的一样， 对，真的那么利索哈、 嗯、对， 而且每块每块的都是那个掐头去尾的那个大块的带鱼，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味道也特别好，红烧的也好，香辣的也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是，尤其说这个红烧的，你看咱们老北京人小时候喜欢吃那个干炸带鱼，其实跟这个稍微有点类似、 嗯、 因为它也是清过油炸过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一般十几岁的这个小孩吃这个红烧带鱼，一个人吃一大罐两碗米饭， 嗯， 足足够， 没错，一点都不夸张、啊、 对，不夸张 啊。那今天呢、嗯、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红烧下饭带鱼和香辣下饭带鱼、嗯、那都是150克一大罐，那这两组啊连主品在赠品加起来的话呢有36大罐、啊、 对， 那市场价要700多，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只要299、嗯、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各家各户呢、啊、都在筹办年货。 对。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顺心新源内蒙古大草原的牛肉生鲜大礼盒呀。 对，因为过年过节家里边呢、嗯、你肯定是得买点这个牛肉要吃的、啊。 对。 但是以前的话，很多朋友会说，这牛肉吧，我也不知道咋买，我也不太会挑。嗯、今天呢，这个组合当中呢，把您想要炒菜的、炖肉的、做汤的、包馅的、酱牛肉的，全部都有了啊，一步到位了。 对， 嗯， 其实说到这个牛肉啊，真的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食品了哈。这个现在市面上也非常贵 啊、 嗯，而且您还有印象吗？比如说咱们吃这个，嗯、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哈，只要有牛肉的话呢，这个宴会的话，它的档次就很高。 还真的是， 哎， 嗯、 所以呢，在家里边，如果过节过年的话呢，真的一定要备点牛肉的话，有用的 啊、 嗯。 因为您就想吧，家里边过年过节来了客人。比较多， 是 有没有牛肉的话呢，你感觉没有大菜就上不了这个席面、 嗯、 尤其就是说家里边有很多老年人也好，孕妇也好，小孩也好，那挺挑的、 嗯、 啊，这个不喜欢吃，这个肉也不爱吃，但是牛肉唯独牛肉啊，全家人都爱吃。 对，而且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牛肉可谓是餐桌上必备的菜品了啊。 嗯， 但是呢，买什么样的牛肉呢，这个可是有讲究的。 对， 那今天我们这个大礼盒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顺心控股这个品牌的、嗯、他们的牛肉生鲜大礼盒。 对、嗯、我相信很多的北京人对于顺心控股啊这个品牌特别的熟悉， 太有名了。 你就想吧，平时喝的这个酒，牛栏山二锅头， 嗯， 就是顺心 什么鹏城食品呐、啊，什么都是他们的。 对，所以就是说，咱买任何东西的话呢，买品牌首先就是有安全的保证，有品质的放心。 嗯、 尤其是买吃的啊，买顺心的肯定是特别靠谱的。 对，嗯、因为顺心控股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品牌， 一个集团。 应该说品牌呢、嗯、就是品质的一个象征。 没错。 另外呢，既然是大的品牌，他们的选择这个牛肉的品种呢、 嗯、 也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这个牛肉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 对，您就想嘛，确实很多人会说，我之前前段时间我正好开车去内蒙了，我就想吃上这一口当地的牛肉啊，感觉好吃。 嗯， 那我们在这里边呢也是选址啊，而且呢有到我们自己独有的自有的一个牧场。那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的牛它采取的是散养的方式，别人家牛拴在起来就是只能说在一定范围去活动，但是我们它可以在整个草原上去驰骋去奔跑的、 嗯、 而且吃的东西不一样啊，别人家牛吃这个干草，吃干饲料，但是我们的牛它吃的是青草和沙葱、 嗯、 喝的是山泉水。你会发现，第一，这种牛肉的话呢营养价值高，再一个，这种牛肉你吃上去之后呢，它没有任何的膻腥味，它很香、 嗯嗯、 同时因为它奔跑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说它肉呢肉丝是比较细腻的，而且你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弹牙的、 嗯、而且它这个肉色呢非常的鲜红，纹理非常细致，特别有弹性啊，而且有一种大理石的那种花纹 啊那样的味道， 味道哈。 啊，对呀，一说大理石这花纹，很多朋友会说，我之前买过，就是看到过，还没敢买啊。就超市里面这种雪花牛肉，就是几块肉要300多块钱。 对呀， 因为是真的好吃。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日本的神户牛肉啊，真的好贵好贵啊。但是今天咱们这个牛肉的质量真的是非常高，但是价格会非常的合适。 没错， 咱们说一下啊，今天这个生鲜大礼包呢，里边呢既有牛肉块，又有牛肋条，还有牛肉馅儿，以及呢牛肉当中的小黄瓜条的这个部位的，给它切成片儿。 对， 另外还有牛尾切段、带骨的、牛腱的等等，一共是六大类都有了。 六大类，一共是每类都是有一斤的分量、 六大斤啊， 六大斤啊。 对，市场价呢，咱们加起来这个生鲜大礼包应该是698。 698块钱。 啊，698。而且您如果订上的话，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提货券 上写的就是698。 对呀、啊。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告诉您是368。 省一半。 便宜了300多块钱。 对呀、啊。 368您就可以把这个大礼包拿回家。好，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告诉大家，如果您要订上的话呢，得到的一个购物券。然后您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新鲜的这个牛肉的大礼包就送到您家了。 对，没错啊，采用的是提货券的方式，而且都是红礼袋的包装的话，自用送人都是比较合适的啊。第一，我先告诉大家，我们采用的是全国的冷链顺丰来配送的。如果说你在北京，想给远在其他地区的朋友也好、父母也好送上一份礼的话呢，您直接打电话给他们提货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承诺大家，在您打完电话下单之后呢，一定为您送到家门口。 无论您自用啊，还是说您送人，你说您送人一大堆的这个牛肉拿着不方便啊，这样您送人家购物券、 我们还有礼盒 啊。对呀、啊、 对对， 你购送购物券的话呢、你想人一看698，但人什么时候想吃了啪打一电话， 对呀、 就送到家了，也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您是368订的， 就是你又会省、 所以真的是非常方便、所以我觉得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 没错没错 啊。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礼包呢是顺兴控股他们的新源内蒙古草原牛肉的生鲜大礼包啊，里边呢关于牛肉的一些制品、六大类全给您备齐了啊。比如说有牛肉块， 牛肉块一斤、牛肋条一斤、牛肉馅包包子、包饺穿丸子有一斤的、小黄瓜条切片的、炒菜做牛排的有一斤的分量、牛尾切段您炖汤有一斤的分量、还有带骨牛腱子、酱牛肉的也有一斤的分量。 对，这个大礼包哈，市场价是698， 但 今天我们拿到的是368。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如果您想多组订购的话呢，真的也是非常方便，因为您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如果您自己用，当然打一电话直接到了。如果您送人的话，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了也不用占人家的地方， 对、 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就送到人家了，真的非常方便。 没错 啊，只要368，您就可以把这个购物券上写着698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看到啊，比如说它那个牛肉块啊，真是肉色非常的鲜红，纹理也非常的细致啊，特别有弹性，而且有那个大理石的花纹哈。 没错。 另外呢，它那个牛肋条呢是带筋的，带肉筋的， 小筋膜， 所以特别好吃啊。如果你光是那种瘦的那种牛肉的话，会柴， 你发柴， 有一点小筋的话呢，筋头巴脑， 香， 特别香。 对 啊，另外呢，那个牛肉馅呢也是肥瘦相间的，不油不腻啊，口感非常的鲜香。您包饺子多棒啊！包包子都可以，做肉饼啊，牛肉饼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它那个小黄花条啊，它那个切片，因为这个部位是臀部，特别的 就是很 嫩，特别的嫩啊，而且市场上要单买这个部位特别贵、 没错。 另外它这个牛尾呢，大家都知道是又营养、同时呢还特别好吃。比如说我们这个红明楼啊，就单有这个 红尾牛尾， 红尾牛尾、啊，因为它的位置呢经常频繁的运动啊， 特 别鲜美，特别鲜美、另外这个带骨的牛腱子哈、真的是特别香， 酱牛肉、也特别的不错。 好的，那这些东西呢，这个大礼包当中都给您备齐了，一共六大类是吧？ 六大类。 您拿到那个订货券的是698，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68。 对。 所以真的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牛肉的一些菜品呢，真的我是猛一想就能想出很多来，比如什么牛肉炖萝卜呀、番茄牛肉啊，什么小炒牛肉啊，酱牛肉啊，水煮牛肉啊，牛肉火锅啊，牛肉粥等等。另外这个牛肉馅的饺子真的是既有营养、还特别的好吃、而且上档次。 对对对， 馄饨啊，馅饼啊，肉饼啊都可以。 啊，这是炖肉、炖汤、牛肉面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确实是啊。但是还是要说一点呢，一定要吃 好的 牛 肉， 对吧？才能够出来好的营养、好的口味、好的口感。 比如说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它是来自于大的品牌顺兴控股的。 没错，顺兴控股对于很多的北京人肯定很了解的，牛栏山二锅头就来自于顺兴控股旗下的。那我们今天的顺兴新源的内蒙古草原牛肉也是来自于顺兴旗下的，有品牌有品质的保证。再一个，牛肉的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自有的牧场的，散养的牛吃青草吃沙葱，喝的是山泉水，牛肉肉丝比较细腻一些啊，因为奔跑比较多。同时你会发现吃上这一口牛肉，你会感觉到的是很香，但是没有膻腥味、 没错，而且这一大包生鲜的牛肉产品呢、就能够满足一家人团聚的各种的口味，比如涮，比如说炖，比如说煮、比如说煎啊，比如说烤等等、多重的需求全满足了啊、所以真的赶快来购买吧，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啊、我们一共呢这个大礼包里边呢有六大类牛肉的制品，有牛肉块、有牛肋条，有牛肉馅，有小黄瓜条这个部位切成片的，另外还有牛尾切段、带骨的牛腱的等等，一共六大类啊。那么这个大礼包市场价是698，而您得到的那个订货券呢也写的就是698。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368，你就可以拿回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待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待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